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薛家庄内寂寞高手，结识英雄难解世仇，秀野桥边相约惊变，丑妇作怪，自命风流。 薛怡人缓缓地对楚留香说：你可知道我为何至今还未杀死左青侯？ 他忽然问出这句话来，楚留香不禁愣了愣。幸好薛怡人也并没有等他的回答，他接着说： 只因我这一生非但很少有朋友，连仇人也不多，尤其是像左青侯那样的仇人，我要是杀了他就更寂寞了。 楚留香虽然看不到他的脸，但望着他那消瘦的背影，望着他长白的头发，心里不禁泛起了一阵凄凉之意，长叹道： 哎，古来英雄多寂寞，一个人在低处的时候总想往高处走，但走得越高，跟上去的人就越少，等他发现高处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 薛怡人标枪般挺立着他的身子，忽然像是变得有些佝偻了。他沉默了很久，才长叹了一声说： 哎，但我渐渐的老了，一个人到了快死的时候，总想将身前的账结结清，也免得死后带进棺材。 楚留香沉默着，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薛怡人接着说： 所以我和左青侯已经约定，在今年的除夕做生死的决斗。那不单是我和他两个人的决斗，也是我们薛左两家的决斗，因为我们两家是百年的世仇，仇恨几乎已远得令人将结仇的原因都忘记了。 楚留香悚然动容： 是吗？ 这件事情左青侯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 他心里已经恍然明白左青侯为什么急着要把女儿嫁到丁家，因为女儿一嫁出去就不再是左家的人了，就不必再参与这场决生死的血战。左青侯为女儿的苦心实在是无微不至啊。 薛怡人豁然转身凝住着楚留香： 但是我以为他已经告诉你了，以为你就是为了要助权才到松江府来的，所以先要设法来探听我的虚实。 楚留香说： 所以才要设法来偷你的剑，一个人要和老虎搏斗，那最好先要设法拔掉他的牙齿。但是 楚留香就算是这样的人，左青侯也绝不是这样的人呢、否则他就不配做你薛一人的对头。薛一人说，楚留香若是这种人，那么我就算看错你了，那也只能怪我自己有眼无珠，怪不得别人，是吗？这句话正是楚留香方才对他说的。楚留香望着他那冷漠的面容，心里忽然泛起了一阵温暖的心，因为他发现这个老人其实并不像外表看来那么样的冷酷。他暗中叹了一口气说，哎，你们的除夕决斗难道已经势在必行了吗？薛一人沉默了半晌，忽然笑了。此刻鱼香已经烧好了吧？我们为什么不先去喝一杯再说呢？楚留香并不是胡铁花那样的酒鬼，他白天一向很少喝酒的，只有心情特别高兴或者是特别悲伤的时候，那才是例外，今天就是例外。但他却不知道今天是特别的高兴啊，还是特别的难过。他心里有很多的事，而且很复杂，他要找个时候好好的想清楚。在没有想清楚之前，他决定什么事情都不做。鲈鱼烧得的确不错，只不过楚留香却怀疑鱼是不是那位石少奶奶做的，因为他的手上连一点油腻都没有。楚留香见过很多不会烧菜的女人，却偏偏喜欢躲在厨房里边，然后故意把菜端出来，硬说 菜烧得不好，请原谅， 让别人以为菜就是她烧的。因为就连这种女人也知道会烧菜不但是做妻子的光荣，那也是她丈夫的光荣。楚留香总觉得这种人很可笑，总想问问他们，你既然觉得不会烧菜很丢人，那以前为什么不学学呢？施少奶奶果然娇笑着说， 哼，一烧的只怕不好，香帅你莫要见笑啊。 楚留香还没有说话，薛一人已经淡淡地说，你根本连鸡蛋都不会烧，这条鱼也不是你烧的。他的话没有说完，施少奶奶已经红着脸溜进去了。花金公痴痴地笑着说， 想不到亲家翁也会说话，想必是因为见了香帅心情特别好啊，这倒应该感谢我才是啊。 薛一人说，不错，等司举人来了，我一定敬他一杯。 花金公愣了愣，勉强笑着说，香帅在这里坐，我到后面找亲家母聊天去了。 薛一人等他走了才叹了一口气说，他总算听懂了我的话，总算知道自己该到什么地方去，这倒真不容易。 楚留香也笑了，的确不容易。薛一人举杯， 若不将女人赶走，男人怎能安心喝酒？来，喝一杯。 楚留香一饮而尽，忽然长叹，哎， 若非薛左两家的世仇，你呀和左青侯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薛仁脸色变了变说， 你本是左青侯的朋友，如今也是我的朋友，我指望你明白一件事，薛左两家的仇恨是谁也化解不开的。 为什么？ 你可知道这100年来薛家已经有多少人死在左家人的手上了？ 是否和左家人死在薛家人的手上差不多呀？ 哼，正是如此，也正因如此，是以薛索两家的仇恨才越结越深。若非这两家人中有一家死尽死绝，否则这个仇恨谁也休想化解得开呀。楚留香只听得心里发冷，正不知该说什么呢，忽然一个人大声地叫着说： 好呀好呀，你们有好酒好菜，也不叫我来吃啊。嗯嗯嗯。 一个人横冲直撞地就走进来了，却正是那个白痴薛宝宝。他今天穿着一套红衣服，上竟然绣着一只绿乌龟。楚留香发觉他好像已经全不认得自己了，一坐下就把整盘的鱼搬到了面前，用手拿起来就吃。薛一人皱了皱眉，苦笑着说： 嘿，这是舍弟小人，他。 薛宝宝满嘴都是鱼，一面吐着刺儿，一面笑着说： 薛一人是大剑客，薛小人是大吃客。薛孝仁虽然从小打不过薛一人，但是吃起来薛一人却要落荒而逃。 薛一人怒道：谁叫你来的？ 薛宝宝笑嘻嘻地说： 这也是我的家呀，我为什么不能来呀？你可以骂我，骂我没出息，总不能说我不是薛老爹的儿子吧。 薛一人长叹了一口气，摇着头说：哎，相帅啊，不要见笑，他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直到七八年前，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忽然就变了。 楚留香心里暗暗叹息：哎，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一代名侠其实也跟普通人一样，也有他的烦恼和不幸啊，只不过这些事情已经被他的耀目的光辉所掩盖，人们只能看到他的光彩，却忘了有光的地方那是必有阴影的。 楚留香的本意确实是为了要探查那刺客集团的神秘的首领而来的，但是现在他主要的目的却改变了。左青侯是他的好朋友，他一定要为左青侯解决这个问题。何况借尸还魂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自己也想把这件事情弄明白。到薛家庄来之前，他本有许多话要对薛一人说的，可是现在他忽然就改变了主意。他忽然发现这件事情其中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所以他决定暂时什么话都不说。薛一人并没有坚持挽留他，只和他定下了后会之期，然后亲自送他到门口，目送着他远去了。薛宝宝却躲在门后痴痴的笑。楚留香没有乘车，也没有骑马，他一直认为走路的时候那头脑往往会变得很清楚，因为走路可以使血液下降，血液下降了，头脑自然就会冷静，而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冷静的头脑。但是他究竟发现了什么呢？究竟想什么呢？秋天的太阳照在人的身上，轻柔温暖的，那就像是情人的手，令人觉得说不出的舒服。秋天那正是适于走路的时候。可是没有走出多远，楚留香就发现后面有个人不急不离地盯着他。这个人骑着一匹黑黝黝的驴子，头上戴着一顶又宽又大的帽子，而且一直低垂着头，似乎生怕别人瞧见他的面目。楚留香根本就没有回头瞧他一眼，像是不知道后面有人。这个人的胆子就越来越大，走得越来越近了。楚留香暗暗觉得好笑，呵呵，这个人想必是个初出江湖的新手，否则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来丢楚留香的梢呢？将近正午，楚留香就到了秀野桥，桥上有个青衣妇人，正闪闪烁烁地向西头眺望，她头上包着青布帕，用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显然也生怕被人瞧见面目。但是楚留香还是一眼就瞧出她是谁了。那骑着黑驴子的人看见楚留香走上了桥，就躲在了一棵树的后面，却露出了半边脸和一只眼睛。他将帽子随手摘下来，他好像以为只有自己有眼睛，别人都是瞎子。楚留香却好像真的忽然变成瞎子了。桥上的青衣妇人，那自然就是良马。他一张苍老干瘪的脸，也不知道是因为被风吹的，还是害怕而发了青。一看到楚留香，他就匆匆地赶过来，喘息着说：“啊， 谢天谢地呀，你总算来了。” 楚留香说：“你以为我骗你？以为我不会来吗？”梁妈嘟囔着说：“ 但你真有法子能让我见到小姐吗？只要能够见到小姐，我死了也甘心呢。” 梁妈望着楚留香，不胜期盼地说：“ 你真能够让我见到小姐吗？啊？” 楚留香说：“你若有诚心，自然看得见。”“ 我当然有诚心呐！”“哦呦，观音菩萨耶！” 楚留香不让他说完了这句话，就抢着说：“好，那么你三天后再来，我要在正午等到天黑了再来。”“ 啊，三天？还要再过三天？” 楚留香正色说：“这种事情自然要选日子，急不得。你若真有诚心，怎么连三天都等不得了吗？”梁妈自然很容易就答复走了。楚留香虽觉得对这个善良的老太婆有些抱歉，但是这三天的时间关系实在是太大。过了三天，所有的事情也许就全改观了。突然间蹄声骤响，那骑着黑驴子的人忽然加速疾驰而来，他追到了楚留香的身后，突反手一鞭就向楚留香的脖子抽下去了。长鞭破空，划起了尖锐的风声。楚留香头都没有回，一伸手就捉住了鞭梢。他笑斥道：“哈哈，下来吧！”他随手一抖，那个人的身子就自鞍上飞起，凌空一个翻身，落在了桥边，头上的遮阳帽也掉了，露出了一张长长的马脸。这个人居然就是施少奶奶。黑驴子直冲到桥头才停下来，用脖子磨着桥柱，一声声的轻轻的嘶叫着，那个神情倒有几分和施少奶奶相似了。楚留香微笑着说：“ 啊，哈哈， 哎呀，不知道是少奶奶驾到，哎呀，险些得罪， 恕罪呀，恕罪呀。” 石少奶奶狠狠地盯着他：“少说风凉话，我问你，一天到晚鬼鬼祟祟的，究竟在干什么呢？你究竟打我们什么主意呀？”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 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打少奶奶你的主意啊。” 施少奶奶的脸居然也红了，她大声地说：“ 那么，你将梁妈找来干什么？说。”“ 什么也没有啊，只不过聊聊天。” 施少奶奶冷笑着说。“ 是吗？楚香帅几时变得喜欢跟老太婆聊天了？啊， 楚留香又叹了一口气，我不找老太婆聊天， 难道 少奶奶肯陪我聊天吗？是少奶奶盯着他，眼睛里忽然有了笑意，忽然掉头就走。他的身材不错，只看背影，倒颇有些韵致呢。楚留香只希望千万不要回头，一回头就走。不幸是少奶奶却偏偏要回头，而且还笑了笑说，既然要跟我聊，为什么不跟我来？楚留香这次是真的叹了一口气了。他想，要是谁敢用回眸一笑百媚生这句话来形容这位少奶奶，他一定要跟那个人打上一架。施少奶奶不但在笑，还甩了一个飞眼儿呢。她说， 怕什么呀？难道我会吃了你？ 楚留香喃喃地说，你看来倒真会咬人啊。施少奶奶说， 你嘴里头咕噜咕噜说什么呢？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嘴突然抽筋了。楚留香心里只希望施少奶奶的脖子忽然抽了筋儿，她再也回不过头。怎奈施少奶奶的脖子灵活得很，一下子又回过头来，笑着说：“ 哎，你又不是小狗，为什么总要跟在人家的后面走？” 楚留香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去。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山中小屋有隐秘，姐弟二人有闲趣，道帅尴尬遇风流，横生枝节奏插曲。 过了半晌，楚留香忍不住问施少奶奶： 少奶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聊天的吗？ 你要到哪儿去呀？ 施少奶奶又白了他一眼说： 哼，有很多的小伙子都在偷偷地叫我雪里红，还以为我不知道呢。 楚留香只有摸了摸鼻子，发誓今后再也不吃雪里红炒肉丝这样的菜了，宁可吃萝卜干也不吃雪里红。 薛红红嘟起了嘴：你想找我聊天，怎么不说话呀？难道变成了哑巴了？ 楚留香看着他，嘟起了嘴，恨不得在上边挂个油瓶子。 胡铁花没来，他真能做得出来。 楚留香干咳了两声，笑着说： 你那位二叔可真有趣啊， 就像个孩子似的。可是剑法却那么高，那天晚上我要不是跑得快，差一点儿就被他刺了个透明窟窿啊。 薛红红也笑了： 幸好你跑得快，我二叔除了吃之外就会使剑了。他疯病刚发作的时候，硬逼着我爹跟他动手，连爹爹几乎都被他刺了一剑了。 哦，是吧？那后来呢？ 后来爹爹自然还是将他制住了，他一气之下就疯得更厉害了。 可是据令尊大人说，他本来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就是练剑练疯了的嘛。 他的剑法本来就不错，但是比起我爹爹自然还差得远，所以就拼命的练剑，一心想胜过我的爹爹。练的是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但是无论他怎么练还是比不上爹爹。有一天晚上，他忽然把二婶杀了，说是二婶总是扰乱他练剑。但是杀了二婶之后，他自己也变得疯疯癫癫，老说自己只有十岁，就因为年纪小所以剑法才不如爹爹的。 楚留香叹道：哎，一个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也只有自己骗骗自己了。 只不过他…… 薛红红忽然娇嗔道： 咱们干嘛老是提他呢？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可提了吗？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 你想听什么我就陪你聊什么。 薛红红瞟了他一眼，抿着嘴笑：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可聊的事情太多了。 你难道不知道？难道还要我来教你？ 他痴痴地笑着： 你若还要别人教，你就不是风流道侠楚留香了。 楚留香一听风流道侠这个名字就头疼，更令他头疼的是，他发现薛红红带他走的路越来越偏僻了，而且路的尽头 林木掩映之中，似乎还有几间房子。他不敢想象，到了屋里，那会发生什么事。但这个时候，他想走，来不及了。薛红红已经拉住了他的手，媚笑着说：“ 我带你到个好地方，你应该怎么感谢我才是？” 祝留香忽然跳起来，咳嗽着说：“你那匹黑驴子不见了，快回去找吧。” 薛红红咯咯的笑着：“ 一匹驴子丢了，没什么了不得。我有了你，还要驴子干什么？” 要是有人说楚留香会脸红，非但别人不信，只怕连他自己也不信。但是现在，他楚留香的脸真的有些红了。薛依人也许就因为杀人杀得太多了，所以才会生下这种宝贝女儿。他还没有被女儿气死，倒真是怪事儿了。薛红红已经拉着楚留香向那枫林奔过去了。阳光映得一林枫叶红如晚霞，枫林之中山屋三屋，建筑得又小又巧又精致，看来宛如图画。这实在是情人们幽会的好地方啊。此刻楚留香的身旁若不是薛红红，到了这种地方，她一定会觉得飘飘欲仙。但是现在她却觉得自己像个活鬼， 活活的倒霉鬼。薛红红一只手拉着她，一只手已经在推门了。楚留香苦笑着说：“这是谁的屋子你也不知道，那怎么就能够随便推人家的门呢？若是被人当小偷抓住，不是很冤枉吗？”“ 谁敢把我当小偷？谁？”“ 平时自然不会， 但是你要是跟我在一起，那就说不定了。这个我的名声一向不太好，说不定会连累你。” 这楚留香一面说一面就想溜之大吉， 但是 薛红红却把他的手抓得更紧了。他笑着说：“ 放心吧，这里也是薛家的产业。” 楚留香又想摸鼻子，怎奈两只手都被薛红红拉住了，只有苦笑着说：“ 是啊，你们家的产业真不少。” 薛红红说：“ 这本是我二叔没有发疯的时候独居练剑的地方，后来就空了。我二弟打猎时虽然也时常来住，但这几天他却到……”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已经推开了门。说到这里， 突然听到一个人怒吼：“ 什么人敢乱闯啊？” 吼声之中， 一样黑乎乎的东西打出来了，擦着薛红红的头皮飞过去，远远地落在门外，那竟是一只靴子。屋里布置的简单精致，地上铺着又厚又软的兽皮，两个几乎已经脱得完全赤裸的人正在那上边打滚呢。 薛红红一开门，男的立刻就怒吼着跳起来，抄起了一只靴子就往外扔。女的赶紧抢了一件衣服掩住了胸腹，却还是没有能够掩得住那两条腿。即使用楚留香的眼光来看，那两条腿也算是一流的。 那个男的年纪很轻，也是一身的细皮白肉，长得倒很英俊，只不过脸色苍白，眼睛里布满了红丝。 看到推门的薛红红，他的脸上的怒容立刻变为了惊讶。 薛红红看到他， 也吃了一惊， 师生说。 是你？ 这个少年一把抓起了衣服，就躲到了一张椅子后面。那个女的想站起来，看到了楚留香笑眯眯的眼睛，赶紧又坐下来，将两只又长又直的腿拼命地往里面缩。薛红红铁青着脸厉声说：“ 你呀，你不是已经到省城去办年货了吗？你怎么会到这儿了？” 那个少年一面穿衣服一面陪着笑说：“ 反正离过年还早呢，我想等两天再去也不迟嘛。” 薛红红冷笑着说：“ 哼，我早就在奇怪了，哼，你怎么会忽然勤快起来了？居然抢着办事了。哎，原来你是想避开爹爹到外面来打野食啊。 我问你， 这个女的是谁？是谁？啊，是我的朋友。朋友？ 哼，我看你。”那个少年忽然伸出头抢着说：“哎，我还问你呢，你这男的又是谁呀？ 谁呀？” 薛红红愣了愣。 那自然是我的朋友。 那个少年也冷笑着说：“ 朋友？哼，我看只怕未必吧。” 薛红红恼羞成怒，跳起来吼起来：“ 老二，我告诉你，你少管我的闲事。” 那个少年悠悠地说：“ 好极了，咱们来定个交易吧，只要你不管我的闲事，我呢也就绝不管你的闲事，要不然闹出去只怕你呀比我那要更丢人。” 薛红红冲了过去，抬起了脚把椅子踢翻，他大声地叫着：“ 哼，我有什么好丢人的？我又没脱光屁股跟人家捣鬼。” 楚留香实在是不想再听下去了，他悄悄地带起了门溜出去，心里是说不出的难受，替薛依人难受。他现在自然已经知道这个少年就是薛家的二公子薛斌。这姐弟两人那真是一个模子里住出来的活宝。只可怜呐，薛依人一世的英名，竟然生出这样的一对儿女，豪门托孽子。楚留香发现这句话那真是说的有学问， 一个人若想成为天下无双的剑客，你就最好不要养儿生女了，因为最好的剑客那必定是最坏的父亲。 剑就像女人，你想她服从你，就一定要全心全意地对她，否则她就会出卖你。 一个人纵然被女人出卖了200次，她可以再找第201个女人，但是你只要被剑出卖过一次， 就得死。楚留香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薛依人，你虽能将剑指挥如意，但是你自己何尝不是剑的奴隶呢？” 屋子里那姐弟两人还在争吵，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但门却忽然开了，一个人飞跑出来，大声地说：“ 哎，你等一等。” 楚留香一回头，就看到那方才像条小白羊似的蜷曲在虎皮上的女孩正在向他不停地招着手。 现在这个女孩当然穿上了衣服，但是扣子没有扣上，她没有穿鞋袜，衣襟里露出了一段雪白的皮肤，白得令人眼花。百褶裙下露出了一截修长的小腿，纤巧的足踝和一双底平直脸的脚。 楚留香尽量的想使自己的眼睛规矩点儿，他尽量的不往他的衣襟里面看，但是这双脚可实在是一种诱惑呀。 只要是男人就没法拒绝这种诱惑。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 你是在叫我？ 不错，我有话要跟你说。他飞奔过来，突然轻轻地呼了一声，一个又香又甜又温柔的身子就整个地倒入了楚留香的怀里。楚留香苦笑着说， 你要想找个人替薛二少做完他刚才没有做完的事，找错人了。 那个少女似乎根本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颤声说，我的脚。 楚留香这才发现他的脚原来已经被石头割破了，鲜血一滴滴地往下流，疼得他眼泪几乎都要流出来了。 这个女孩不但腿美脚美脸也美，此刻美丽的脸上满是痛苦之色，再加上几滴眼泪更显得是楚楚可怜。 楚留香又不禁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下次跟别人幽会的时候记住千万别脱鞋。 这女孩看起来虽是那么丰满，但身子却轻得很，楚留香几乎完全没有用力气就把她抱起来了。那个少女咬着嘴唇勉强一笑，轻轻地说，谢谢。 楚留香的鼻子虽然不灵，但是他还是闻到了一阵如兰似麝，可以令任何男人心跳加快的香气。 他只有把鼻子尽量离得远，苦笑着说， 用不着谢我，还是谢谢你的脚。 那个少女的脸 绯红了，他说，快走啊，不要等他们追出来啊，快。 其实楚留香又何尝不怕薛红红追出来啊，用不着他说，楚留香一溜烟儿的就窜入了山坡下的树林了。虽然刚过正午还没有多久，树林中光线却很暗淡，无论任何女人在这种光线下看那都会变得非常漂亮，况且这个女孩她本来就美得很。楚留香实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受得了这种诱惑了，她只好转过了眼睛说，你要我把你抱到什么地方去？ 那个少女喘息着， 她忽然拔出了一柄尖刀。楚留香正觉得他身上的香气有点要命，可是这柄尖刀已经抵住了他的胸膛，将他的衣服划破了一条缝。这一招倒真是大出楚留香的意料之外。只听那个少女冷冷地说，你若还想得命就答应我一件事。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哎，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要想男人答应你用得着刀吗？那个少女咬着牙厉声说， 少胡思乱想，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 哦，是吗？ 你不要以为我刚刚是在跟那个姓薛的幽会，我只是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 美丽的脸上充满了愤怒和怨恨，甚至连嘴唇都咬出血来了。楚留香渐渐地开始觉得这个女孩子有趣儿了，只因她已经被她引起了好奇心。她忍不住问， 那你只是在干什么？ 复仇？为谁复仇？ 我姐姐 你姐姐，她难道死在那位薛公子的手上？薛斌虽然没有杀他，但他死的却更惨。薛斌若是一刀杀了他，反倒好。那么他是用什么法子害死你姐姐的？ 他是用最卑鄙、最可恨的手段害得我姐姐。 他忽然顿住了语声，瞪着楚留香说：“我说的太多了，我只问你，你肯不肯答应我？啊， 答应，答应什么事啊？你要我帮你复仇吗？ 不错。” 那你不讲事情对我说清楚，我怎么能够帮你一忙呢？ 无论如何，你都非答应，不然我就要你的命，是吗？你以为你真的能够杀了我？ 少女把刀握得更紧了，厉声说：“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他的话刚说完，这个女孩身子忽然觉得一麻，手里的刀也不知怎么忽然就到了楚留香的手上了，就好像楚留香用了什么魔法。楚留香说：“你这把刀本来是准备杀薛公子的吗？” 那个少女拼命地咬着牙，全身还在抖。楚留香叹了一口气：“ 哎，幸好啊，你刚才还没有机会下手，不然， 哼，你此刻只怕已经死在薛斌的手上了。” 他的手一扬，刀飞出去，剁，钉在了树上。楚留香接着说：“你既非杀人的女孩子，这把刀也不是杀人的刀。你若真的想复仇，看来得另外想办法。” 听到这儿， 这个少女放声痛哭起来。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